在艰泥泥战斗到底， 横跨廿载，癫狗照吠。3月18，《癫狗日报》电子版面世。 喂，我哋近时古人有一个叫邓通，你知啦， 知道知道，邓通邓通同生啊嘛， 系啊，邓 佢有计嘅。 屌，邓通有计就系咩咧？佢就系绝勇骰字啊， 系啊， 屌你啦，濑屎眼绝仓啊， 石崇富贵啊，范丹穷，早运金罗万太公，彭祖寿长颜子短，六人都在五行中。 OK， 系嘛？呢啲就系叫一个人咧，你要到上下高位咧。你真係預早騰 嗰陣時，我哋即係同啲嚇，即係啲老屎忽。 我喺西 腰教我哋呢啲嘢。唔係 我哋喺西腰嘅大老闆，即係以前有一個大環頭嘅喺即係啲港島區啊啲大老闆，一收到風啊 ，ICC 成立啦，幾撚聰明啊！揾一日咧落更行撚去大地啊！屌你老母，嗰塊蕉皮咪知佢老母自己擺定嘅。佢老母當時一線蹬撚咗度，係人差人睇得見喎。佢啱啱科練嘛，佢當收家行翻出嚟咁，屌你老母蹬撚咗度，跟住就屌你乜 call 白車入醫院，入醫院咧就屌咧無厘頭搞你搞，住咗成一頭半個月。跟住咧就打止食糧啊，食醫生糧啊， 自己擺蕉皮俾自己。 屌你老！ 佢俾一個禮拜嘅人民廣場同阿傑面啦，咁滿足你上個禮拜喺邊度啊？ 我就去咗黑龍江滑雪嚇。 嗱、啊，你真係瀟灑喎！ 完成我嘅心愿啦，將即係今次畫咗，仲拍咗 video 添。咁我得閒整理之後咧，就俾大家睇下。 好。 咁我咧就唔係曬命，不過只要發俾大家知啦，即係年紀大啦，即係都可以畫嘅。 可以 啊，即系， 但我听过嗰次啊，边个？ 虽然系个高艺啊， 系噶，高艺赛车手咧，孙文佳咧喺瑞士滑雪冚穿， 系啊，好多人，好多人有意外，好多人有意外， 成几个月， 好大， 好都好危险嘅，因为你譬如你去瑞士听嗰啲睇嗰啲滑雪咧，你都会间唔中见到啲雪崩嗰啲新闻噶嘛， 好多好多。咁啱先最近呢个加州都有发生呢件事啦，雪崩啦，卖咗人哋入去。 咁你嗰、那個黑龍江嗰個滑雪係真雪定係假雪嚟？ 梗係真雪啦！黑龍江係差唔多係全中國最多雪嘅地方嚟嘅，即係比呢個將來舉行奧運會嗰個張家口嘅地方仲多雪。 哦， 張家口係河北省嘅地方，即係接近呢個北京。咁就北京就將來有高鐵去嗰度，所以嗰度而家好旺，咁搶咗呢個黑龍江嘅風頭。 哦， 但係黑龍江仍然係一個好好嘅滑雪地方。我將來播放 video 嘅時候，大家再講講啊。 嗱，咁我想問下你啦，如果你譬如滑雪，咁你今次去你自己有冇買埋啲 gear 啊？定係還是租啊？定還是 現場嗰度有㗎啦？而且而家中國滑雪場啊，嗰個設備好完整啦，咁啊而家價錢又唔係貴，全部人滑雪都係現場租嘅，咁樣整個過程都唔錯，即係因為就像咧，而家老實講，而家全世界滑雪最大人口嘅地方，可能係中國。 哦，呢、這個我都唔知 嚇，真係最高， 但係夠地方咩？ 基本上你講俾聽都冇人信，差唔多每一個省有滑雪場，除咗南部嗰啲外，西北邊啊、東北邊咧，全部有滑雪場。不過當然理想滑雪場就集中於東北個同埋北京嗰幾個地方啦，即係三幾個地方啦。咁就因為點解咁做咧？其實滑雪場嘅生意咧係一個無本生意嚟嘅，佢投資咧就投資第一筆。或者一筆之後咧，就以後就長收噶啦。而家第一筆投資咧，唔係貴得咁交關嘅，佢唔會比一個高爾夫球場貴嘅，佢平過高爾夫球場，但去嘅人好多啊。咁當然佢最一個困難咧，就係做生意做四五個月啦， 啊， 其他嘅時間就 做啲 丟空做其他生意啦。咁就即係問，但係而家一樣嘢好得意啦。你都估唔到滑雪場地方你有房地產炒賣喎，都有做喎，所以全部地價都有人升喎。咁就習近平講話，即係 冰天雪地都可以，金山銀山都是可以發達的地方，即以前是荒蕪的地方，但如果有這種運動之後，有種風氣之後，那些荒蕪的地方都可以發財，都可以 找大錢的。現在的靚酒店全部起在那裡，起很多靚酒店，因為就像他們認為即去到滑雪的人給得起錢，所以 他相信做半年生意也好，他都可以 賺到滿意。 你看歐洲多都是這 樣，做半年生意已經夠 了，酒店可能在滑雪的時候有人住，咁到夏天就真係放暑假啦，但係有啲人就調翻轉嘅，有啲就係咧夏天嘅時候就好多人，咁冬天嘅時候咧就真係，因為我又去過嘅。嗱，咁阿滿叔你去滑嘅時候咧，那個滑雪場本身有啲咩特色咧？舉個例，譬如話個斜坡，或者你需唔需要即係去學有人去教你去 coach？ 當然啦，當然要啦，但最全一樣最重要一樣嘢，你準備。咁你去之前幾個月咧，你真係要做多啲。腿部運動，大腿啊、小腿啊咁樣呢啲，腰部啊咁樣，集中做腿部運動。咁呢個肌肉好實嘅時候咧，你個下盤啦好掂嘅話咧，你滑就滑咁就好易上手啊。 我諗好似騎馬啊。 我諗咪任何運動都係搞下盤㗎啦，打高爾夫球咧搞下盤， 打功夫係下盤啊，冇下盤就冇上 身。練好啲，認真啲練啊，唔係講笑，認真啲練好個下盤，咁就好易臨好快上手啊。 咁你前後喺嗰度幾多日啊？ 我今次去啊，去咗成四五晚嘅。 四五晚 啊，都 直飛。 就去黑龍江啊，轉接啲，就非常之轉接，因為而家咧就原來冇飛機票，冇飛機飛去哈爾濱嘅。 直飛冇， 冇直飛，咁就要好轉接咁咯，要喺深圳飛機飛去哈爾濱，甚至今次我哋仲大鑊，我哋轉咗另一種方法，經沈陽去，但沈陽去嘅時候咧，我哋去那個地方有兩個滑雪，有兩個機場，一個哈爾濱機場，一個就係叫牡丹江機場。那個牡丹江機場咧就接近個滑雪場，所以我哋又揀咗牡丹江滑雪場。但偏偏就係嗰個細滑雪場咧，細機場咧就係、是、遇到風大風暴嘅時候咧就 close 咗，咁令到我哋中途瀨氣咁啊！唉，真 係。咁大家又記憶猶新，就係前一兩年喺應該係邊個？北海道啊，嗰、那個千歲機場咧，全部啲中國啊，同 哦嗰、那個係大風暴，嗰、那個大連大機場都頂唔上大風暴，咁呢個就 我意思係話咧，就呢啲喺北方嘅地方咧，就都好常見嘅。 常見， 即係譬如喺美國都會遇到咯。 遇到。咁不過今次個大風暴又唔係去到好大，即係但係個小機場就頂唔住，就臨時封閉咗，所以我哋臨時又要轉火車啊。高鐵啊，咁去嗰個滑雪場，咁就終於都去到。但回程一轉又冇事，回程一轉就天氣好好，咁個飛場開翻咁。咁如果哈爾濱嘅大機場咧，就可以頂得住風雪。咁樣如果你，但係我哋有陣時候買飛機票嘅時候，就揀咗去牡丹江機場落啊嘛，就冇揀。 你事先唔知嘅，事先但係 所以真 係凡係旅行咧，有某啲地方咧。呢啲問題咧，你自己要熟悉嗰個地方嘅地理同埋天氣。嗱，舉個例，譬如頭先阿滿叔講，佢話黑龍江呢啲問題，譬如我哋去沖繩都係噶，去外島，佢隨時打風喎。你原本譬如預定一啲潛水嗰啲，未必臨時可能即係做唔到噶嚇。咁所以甚至去唔到添啊！ 去唔到， 淨係去唔到。 咁嗰啲外島係坐小飛機嗰陣時， 坐飛機， 冇 ferry 嘅，冇輪到。 我可能有我唔知，但係一般嚟都唔會坐咧。但係佢一有打風，可能連飛機都要停，係 嘛？當然， 所以我哋要 危險啊！ 即係唔好假設所有嘢你會跟足你個行程咧。係有陣時真係。 不過今次去到咧，就真係我第二次去呢、這個叫阿布力嘅滑雪場。我今次去咧就第二次去，今次玩得好開心，同埋真係玩得好好。咁就另外對呢個 東北的地方多啲了解，原來即係譬如黑龍江的地方咧，就以前係俄羅斯嗰啲地方名用俄羅斯嘅名 字，佢都同俄羅斯接壤噶嘛。 咁、啊、但阿龍等呢個阿布力嗰啲就俄文轉過嚟噶啦。咁、嗯、佢、啊、原來意思就係蘋果園咁解。 你淨係聽哈爾濱，你都知道係、 啊。可能係真係、啊、都係俄文轉過去。 咁俄文又未必、嗯、啊，咁呢個可以考據一下嘅。咁、嗯、但係大家知道嗰度係東北三省啊嘛。咁、嗯、如果你譬如去到即係咁北嘅地方咧。嗯就係、是、嗰個俄羅斯嘅文化同即係滿洲嘅文化就 講起呢個滑雪場咧，即係黑龍江滑雪場咧，即係佢係長期零下二十度以上，零下二十度以下嘅、嗯，即係零下二十度或者零下廿幾度、嗯，長期係咁樣嘅喎。咁、嗯、樣十零度好正常喎，零下十零度好正常。咁呢種凍法咧，係比其他日本啊、韓國嘅 優勢。 是冻很多的、嗯、即是雪那里它是赢人的、嗯啊、至于你至于现在香港人最熟悉的加拿大的 Whistler 的滑雪场、嗯、它没什么雪的即是雪不够哈爾濱的勁 不同、嗯、大家即、就 是因为 你近太平洋的 近暖风、啊、有时候的雪它可能只有三四度零下三四度或者这样、嗯咁雪量又唔夠多啦，凍嘅程度又唔夠勁啦。哈爾濱嗰啲長期一日裏面十幾廿度零下咁樣，好平常咁樣，真係再變成嗰啲滑嘅速度好鬼快嗰啲，直情啲佢個 slope 咧，直情係全部係冰嚟嘅，去到冰嘅，咁就。是刺激很多的、 嗯、但是北方的體育運動呢對於南方人來說都是始終是、啊就是、比較 好、這些要報告一下給大家聽其實現在呢就北方的中小學生呢就滑雪已經 很平常因為學校呢都要安排會給小孩子去玩這件事、嗯、特別現在2022年搞冬運 冬奧、啊咁啲細路仔仲發曬狂啦、啊！咁而家啲運動員嘅練習都好勤力練習嘅，好勤力練。咁就當然你同歐洲比啊，仲差距嘅，但係都起碼可以上得場啊！ 咁大家有冇聽過啊？連啲非洲嘅體育選手都嚇走去玩雪橇嘛！ 而家好因為太多人去玩啦，我今次去咧好多黑人去玩 好咁啊，阿滿叔呢個咧就大家將來睇下留意一下啦，就佢有啲 video 有啲 video 嘅 footage 咧就可以俾大家睇睇。咁、嗯、如果將來滿叔咧要即係舉辦呢啲導賞團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我冇乜資格帶架帶導賞團，就我最近就幫另一個朋友旅行社朋友設計咗個文化團。嗯咁真係唔方便喺呢度公開，不過如果有興趣嘅話，就 PM 我就留言又聯絡一下咁樣。 唔係，可能大家即係如果真係有興趣咧，就大家俾咗個信息啊，滿叔先。咁因為約時間咧唔係咁輕易嘅，大家要就嗰個翻工攞假啦啊，自己譬如係啲仔女啊，佢哋或者放暑假或者放假啦，咁仲好多因素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即係可以俾定嗰個信息啊，滿足先。咁睇下大家揾一個時間咧都合適嘅。咁啊，睇下可以去台灣，因為滿足咧就對台灣嗰啲文化嘅呢啲遺跡啦，或者各方面咧，其實都有相當之深嘅認識嘅。咁我自己咧就會喺四月初咧就會去台灣兩個禮拜嘅嚇。咁、我亦都探下路啊，翻嚟可以帶俾大家聽嚇。好啦，咁啊，講完滿叔講我咯喎，咁、你想 我最近你個做咗個即係好令我好羨慕嘅，即係做咗 DJ 啊，因為咧我對呢個樣嘢都有興趣嘅，即係我唔係我知道有興趣，當然我唔識做啦嚇， 我都唔識㗎， 不過我又真係好想了解一下咧、即係當日我哋即係簡言稱時代的士舊格時代啊，我哋有 的士舊格邊個譯嘅？ 啊，簡言稱義嘅， 係啊，嗱，呢啲功臣咧，我哋要 的士舊格， 要紀念佢哋咧， 紀念真係好好不得了，因為呢個真係代表香港特色。咁的士舊格時代咧，基本上譬如話歌時代咧，啲音樂咧係基本上咧係隻歌嚟嘅， 是隻歌嚟嘅，譬如話 Jet Li Fever 嗰啲歌啊 ，B.G. 唱嘅歌啊 ，Donna Summer 之類啲歌嚟。咁你一有啲歌係熟悉咧，就全部湧出去啦。咁呢啲係好興奮嘅咁樣。咁但係而家呢個世代咧，佢唔係而家跳舞唔係請跳隻歌噶嘛。跳啲節奏音樂嚟噶嘛，揈下揈下啲音樂。 我有這個問題，我都可以講啦。技術人員可以去翻嗰個電腦個版面嗰度啦，因為可能有啲觀眾都未必知道我哋講緊啲咩事啊。咁咧就嗰、那個情況係咁樣嘅。事源咧就係、是、前一排咧就我同一位朋友咧，技術人員可以去個電腦版面嗰度嚇，因為啲觀眾未係啦。咁呢、這個就是3月9號啦，即、就、係、是對上個禮拜啦。咁我就去咗 Bar City 嗰度咧，就做咗嗰、那個 disco 客串 DJ 啊， 串 DJ。阿滿叔講嗰個情況咧，其實我當晚做完之後，我都有諗過少少嘅。譬如阿滿叔頭先講，我哋絕對同意，因為我哋嗰個年代係聽歌嘅年代， 聽歌 嘅年代。咁我哋好留意嗰只歌，譬如佢個旋律啦。如果你英文稍好嘅，留意啲歌詞啦。咁留意完個歌之後，咁你會跟隊 band 啦，或者跟呢個歌手啦， 好興奮咁。 咁呢個形成咗個文化嘅。咁去到70年代末期咧，就開始有啲香港會出現咗呢個的士歌嘅熱潮啦。咁當其時咧，其實就你無論識唔識跳舞，其實你都會落去嘅。咁落去咁樣，你咪睇住啲人點跳咁樣。咁嗰個時候咧，啲歌咧。就會跟住呢一種咁嘅商業嘅形態咧，去運作嘅嚇。咁於是乎就做咗大量嘅歌曲出嚟咧。你今時今日你可能認為嗰個質素未必夠好，但係咧當其時咧就引起一定一個頗大嘅熱潮，甚至有人係以跳舞作為一個職業。 係啊。 咁呢個情況咧，原來到而家咧係有翻生嘅，咁就會有人再跳翻。咁但係咧問題就嚟啦。去的人是什麼人呢？咁坦白講，去的人就不是年輕人，去的人都是即係一把年紀啦，經歷過即係呢個的士高的年代啦。 基本上咧，跳舞基本上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地域。基本上我話俾你，我甚至去過美國中部嗰啲牛仔城市啊。嗰啲跳，佢哋一樣跳舞，跳得好瘋狂。但係佢音樂另一種音樂， 嗰啲係 country 嗰條 country music 啊， 嗰啲跳 咁樣各種各類咁樣食，好好心，好開心。即係跳舞啊，冇所謂。即係問題意思話咧，而家你喺某啲城市咧，就用啲節奏音樂呢樣嘢。呢樣城市， 我好多個形態嘅。嗱，我哋就咁數啦。譬如你有 rave party 啦，咁但係 rave party 喺香港都搞，即係唔係好有。譬如話你而家大型嗰啲，譬如 hip hop 啊啲。我哋以前講過啦，大則可以去到十幾二十萬，係試過喺沙灘上面嘅，直情係即係另外一個好著名嘅 DJ 啊 ，Fat Boy Slim， 即係搞，即係所以啲人話 DJ 呢行冇得撈，就睇你邊個地方。 嗱，你講 DJ 冇得撈啊，我話你有個人咧叫做馬世芳啊，台灣 DJ 啊，你上網打個名啊，馬世芳，哇，紅到全中國而家， 係咯， 紅到全中國。你 YouTube 就見到噶啦，或者其他嘢都見到。喂，淨係講嘢啫喎，播幾日歌已經搞掂，轟動， 冇行出狀元， 行出狀元。 所以我哋依家都會講少少，就係呢個的士高呢個 DJ 嘅文化點 樣。有講 disco， 我就唔講唔能夠自認專家啦，我真係土皮毛，但係即係起碼我做過，我就知道即係嗰個竅門。其實你要喺邊方面發展？嗱，頭先講到阿滿叔講嗰個跳舞咧，而家年輕人跳舞就完全唔係呢回事啦。而家年輕人跳舞唔需要落的士高嘅，啊，譬如你如果深夜你去旺角喺浪豪坊嗰度，佢哋有啲人跳嘅， 喺街度跳， 喺街度 跳，公開跳 。咁呢個你喺美國就哇相當之即係普遍啦，即係佢哋由頭到尾啲客人咁都係咁跳法噶啦，係街跳先噶嘛，即係所謂 street dancing 先噶嘛。咁有好幾種唔同嘅風格咧，即係發展到今日咧，就各自精彩。咁但係如果你而家嘅主流咧，就唔係的士高嚟嘅，即係大家就唔即係一定知道啦。就係、譬如係街舞，或者係呢啲 hip hop， 或者即 係另一種就係開心，就一齊跳嘅群，即係領有人領跳嘅 mob dance 嗰啲嗰啲就即係、就是、我放嗰啲片出嚟㗎啦。咁嗰啲係另外一回事嚟嘅。咁你其實香港都可以做呢啲嘢，但係問題咧就係、是、香港近年咧就唔知道出現一個咩好大嘅問題。就是所有呢啲理論上係好容易搞嘅文化活動咧，你覺得即係咦？點解嗰個 啲人嗰個氣氛咁差咧，就算好似頭先我哋講喺朗豪坊嗰度跳舞，咁你得即係唔夠十個僆仔喺度跳。 呢、這個咧就係問題，一樣嘢就係佢聚眾聚嗰個人嗰啲人咧，即係唔係同一條心，呢、這個就好大問題啊！唔係心。如果你其實好易，因為譬如話你去參加，譬如話你去，譬如滑雪咁樣啦，舉個地中海會嗰啲啦。 好虚暗噶嘛， 晚晚跳舞，晚晚开 party， 话 啲人好好，人都知道做咩噶嘛。咁佢男老幼一样跳嘅， 同埋呢个系同个经济环境冇关系嘅。有啲地方好穷，一样照做啲嘢。OK， 嗱，咁我哋讲翻就系咧呢个的士高呢个啦，因为时间唔系好够。咁的士高呢个咧，我做过咧，其实我觉得就唔系咁简单回事嚟嘅。如果你好似我咁样咧，即系我哋个年代，如果你譬如话原先冇准备咧，净系纯粹打碟播歌咧，系冇人会跳舞嘅。啲人就企晒喺度听歌啫。 因为啲音乐嘅对佢哋唔熟悉又陌生。 唔系，就算熟悉佢都唔会跳。 冇反应啊！ 冇反应。咁一定要做咩咧？就系个 DJ 本身 disco 嘅 DJ 系要即系有一个好大嘅功能，就佢带起成个气氛，系 嘛？ 咁我做唔做到呢樣嘢就即係唔好去講啦。咁但係阿 DJ Thomas 佢咪做到呢樣嘢咯。咁要做到呢樣有啲咩元素咧？第一樣嘢，你不能去即係欺騙自己嘅，你一定要對音樂好熟悉。你一定要聽好多歌。而家嘅問題咧就係，我相信幾大問題就係好多年輕人其實係唔聽歌， 係唔聽歌，冇反應。 聽嘅歌本身那個種類好窄。我哋即係唔好遲老埋老，但係咧，我哋亦都要有一個即係講出一個觀察嘅，就係咧喺我哋嗰個年代，我哋嘅文化活動咧，而家全部死曬。我哋中意聽歌，我哋中意跳舞，我哋中意睇戲。咁而家基本上咧，即係呢三樣嘢。 中意聽歌，中意睇戲，唔需要中意嗰個字嘅，即係你。总之咩有音乐有跳舞有电影就啱，咁啊突然间咁讲，唔使话中意嘅， 系啊， 啱就得噶啦。 因为嗰样嘢就系你，即系等于你个呼吸， 直呼吸， 等于食饭啦。 食饭。 但系而家个问题喺边度咧？而家就变咗咧，就系大部分嘅呢啲活动咧，都聚集咗喺电脑度。 嗯。 去到电脑度一个好大问题咧，就系人际关系嘅疏离。 嗯。 譬如你跳舞咧，咁你實識人噶嘛，你識會識女仔噶嘛，你一定要出街噶嘛，你唔可以困喺屋企度噶嘛。但係電腦就大鑊啦，手機係大鑊，手機你係可以唔使個人唔使喐，唔行出去， 同人溝通， 唔同人溝通。咁嘅情況之下咧，就群體活動嘅真即係 face to face 面對面嘅群體活動咧，就少咗好多， 而且冇咗能力添。 係啊， 失咗能力。 嗱，如果你比較迷信少少咧，你會有一個諗法嘅，就係。energy 点嚟咧 ？vibrations 啊，即系特别即系呢个 vibe 啊呢个字咧，系一定要群众聚集先有，群众现场聚集。所以点解譬如话睇音乐会啊，譬如啲摇滚音乐会咧，你去到咧就系、是、你发觉歌手系已经唔系一个普通人嚟嘅，佢好似一个神咁样嘅。呢、這个就系以即系唔好话我得吊书包，就系、是、以前尼采讲嗰种所谓走神嘅力量。就是、当一旦啲人好多聚集，讲紧即系十几二十万，大家同即系 同一个谂法， 同一个 wavelength， 同一个波段嘅时候咧，喺台上边嗰个人嗰、那个已经唔系人嚟嘅，嗰个系神嚟嘅。咁而家冇咗呢样嘢咧，咁翻转头啲人会点咧？啲人咧就冇晒 energy。我唔知阿滿叔同唔同意我呢个 事。系一定有一个大嘅喺台上面有一个人带领先得嘅。 吓。 咁嗰個係做開玩開 disco 啊，玩開party 嘅人先可以做呢樣嘢啦。 咁唔係大佬嘅，如果譬如話你啲真係 DJ， 頭先阿仲文叔講得最勁嗰啲係祭師嚟噶嘛。 嗯， 即係佢只不過用呢一樣呢一個咁嘅手段。 佢喐嘅動作已經引到啲人跟 發癲㗎啦，發癲㗎啦， 手勢啊，做幾個動作咁，大家跟住做先得㗎，即係跟住你就會投入嘅，即係呢啲就係一個即係 talent 啦，即係定義係 talent 嚟嘅。 其實呢啲嘢你話易又得，你話難得。佢唔係做好多嘢，佢上個台，譬如你睇 David Bowie 咁樣上個台咁樣，佢喐 幾下， 喐幾下咁樣。不過佢當然好勤力，佢後邊做好多嘢，但係佢唔會走去打關鬥啊，唔會成噶嘛。佢喐幾下， 喐幾下 甚至你睇唔到佢添，你未必睇到佢。 喐幾下咧，當然佢啲係有自細嘅練習啦，同埋自細嘅一種美學裏邊啦，係嘛？一定有 disco 嘅美學裏邊嘅。咁種美學咧就係、是。希望咧就等大家有同一個波段咧，就收到啲美學嗰個樣嘢。 即係簡單嚟講咧，其實就有一種 energy 喺度。 energy 係 energy， 只不過即係話我哋 而家用一個即係比較正常啲嚟講，我哋就唔講到咁神化啦。 唔係，我直接問你一樣嘢，你點樣你嗰啲你啊要播啲咩嘢係吸引到啲人咧？就係、是、引發咗咩嚟字啊？係咩類啊？咩 首先你要 咩類嘅？我即係做音樂啊。 首先你要 竅門喺邊度？ 你要令啲觀眾知道你做咩先。嗱，舉個例，嗱，而家我哋講緊八十年代嘅的士歌啊嘛，咁你唔可以播啲九十年代啊，即係2000年嘅歌，因為即係嗰班受眾本身咧，佢嚟，佢唔係諗住呢樣嘢。咁所以個問題咧就係呢樣嘢， 呢樣重唔重要咧？ 重要 啊！ 事先要溝通先嘅，我就講明噶啦，我就播即係真正嘅 disco 嘅歌。咁我哋揀咗好幾首啦，譬如呢個 Saturday Night Fever 啦。呢啲譬如 Hustle 啊，Barry White 啊，呢啲即係 Sander 嚟噶啦。 啊，呢啲就係咁就明白啦，因為易好多啦。係 啊， 即係有John Travolta 去打底。 梗係有啦 ，Grease 啊嘛。咁你即係起碼你喂佢聽到佢唔會覺得即係完全都唔 知做。 Out of context， 因為佢知道咩事啊嘛。咧即係切其一，第二咩咧就即使咁都唔夠嘅，因為就咁咁啦。啲人企喺度都係聽嘅啫。其實咧。做個 remix 同埋要將嗰啲音樂本身咧個節奏夾埋，譬如一隻歌點去另外一隻歌咧，有學問嘅。你點捽碟？你點做一啲嗰個音樂上嘅效果咧？咁我前面嗰個唱本係有嘅，你識唔識做咧？做得好唔好咧？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嚟啦。咁所以喺美國或者喺外國咧，佢哋做呢啲 turntable 咧，已經成為一種藝術噶啦。 當然啦。 即係你點樣捽只碟啊？你點樣即係呢一碟落嗰陣時候，另一碟要上點樣入嗰只歌咧？咁呢啲係學問嚟嘅，就唔好諗住話，你識聽歌或者你點樣，你求其攞走去捽呢碟或者咁咧？ 我想問一樣嘢，而家咧，即係譬如話你播只Village People、YMCA 啲有冇反應啊？呢啲 有嘅， 有反應啊， 有反應嘅。但係個前提就係，即係你嘅受眾要啱咯嚇。即係起碼佢知係咩事啊。咁同埋頭先阿滿叔講嗰個YMCA Village People， 其實你要做翻相關嘅動作嘅喎。即係每一個你要做翻相嗱，你去翻一個大嘅鏡頭啊，技術人員啦。OK， 嗱舉個例咧，譬如話你播呢個 Night Fever 咁樣咧。咁你要做呢個動作，呢個動作，或者呢個咁樣啊？咁即係呢個係話翻俾你聽，呢個係你係嗰個年代嘅咯。如果唔係你頭先我妹叔話，你都唔知做乜笑 Q 你咁你都唔係。 另外一隻非常好有名嘅歌啊，《Babylon》啦， 呢個《Bonnie M》， 《Bonnie M》啊，《 Bonnie M》嗰啲，咁你跟住嗰只跳咁跳翻。 咁呢啲就係一個當日咧，就係。最 popular 的 disco 音樂啦，唱片啊， 咁所以我即係開頭我譬如話我去打歌嘅時候，我哋講一句啦，就係我希望咧呢個晚上我哋播呢啲歌咧就係一個時光隧道，令到今日在場所有嘅朋友咧都翻去，即係 咁啲人好開心嘅，應該聽到呢啲音樂好開心嘅， 開心， 因為而家聽唔到噶啦嘛， 唔係聽唔到嗱，你而家 YouTube 你中意聽， 我知道，但係一少機會聽， 都係頭先我哋講嘅問題就係。大家一齊聽嘅時候，大家一齊去跳舞嘅時候咧，就另外一回事嚟啦。 另外一回事嚟啦。好啦，咁樣譬如話要將只歌加料嘅時候，有啲咩加料法咧？ 好多，你而家啲機全部有得做噶嘛？譬如你可以 pause 啦，你突然間 stop 啦，你可以加速變速啦，你可以溝啦。最嗱，其實成件事最難係溝，即係將兩嗱，我就想做嗰一個行動嘅，但係就做唔到。因為佢揾唔到隻歌，咁我就播咧Grace Jones 嘅 Larry on Horse， 咁我就想 mix 埋阿陳百強嗰、那個即係、就是、粉紅色一生，但係當然就做唔到呢、這個，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做咗出嚟，其實就幾好嘅。 喂，咁樣當時嗰啲下面嗰啲跳舞者嘅活動呢、那個動作咧係咩動作嚟咧？ 咁最令我覺得得意嘅就係、是、其實佢哋對住我哋跳嘅。 佢當然對住你跳啦， 唔係當然對住我。你睇下其他唔係嘅，你因為嗱一般嚟講咧，就譬如以前我哋去跳嗰時，一 pair 噶嘛， 一 pair 而家好少， 而家唔係噶，而家就唔係噶，而家各自跳嘅， 各自跳嘅，因為佢冇一 pair， 而家 冇一 pair 啦。咁咧佢就會即係興奮時候咪對住成班人對住你跳咯。咁如果譬如話 對你反應 係啦，對住嗰啲 即係有反應， 對住嗰啲有反應。咁我哋扮就好 cool 啊嘛，我哋就喺度捽碟噶嘛嚇， 反應嚇。 咁咧就我哋覺得比較可惜少少咧，就係因為咧當年咧，如果你有睇《Saturday Night Fever》，即係周末狂熱咧，佢哋有一個 即係先有一個畫面就係佢成班人係排埋一堆一字跳嘅，咁而家係做唔到啦，而家即係而家 呢啲咧就有帶頭咧，跟住即係做啦，即係有個好叻跳得好叻嘅人咧就做。 而家我估唔得啦，即使冇龍咧，冇龍，其實而家係要編排啊， 編排當然 要編排，接龍都有，接龍當晚都有，即係如果佢開心嘅時候就接龍好易啊，接龍冇咩。但如果你譬如做到就係、是譬如有一隻歌叫 Hustle 啦，咁喺我哋嗰個年代就好出名， 好出名啊。 Ram McCoy 咁嗰陣時跳咧就點樣？係成班人咧排曬喺度，排曬一齊跳嘅。咁有舞步嘅。咁但我相信而家就冇乜人考究啦，就 呢個就要有一個人做 lead 啦，一 lead 拖就得噶啦。 係啊，咁呢個的士歌文化咧，就我喺我哋睇咧就 好有趣嘅。而家應該就唔好叫 disco， 叫 party， 就咁開 party， disco, 就叫 party。咁就你咁樣今次播呢種咧，我就一種啦，另一種咧真係完全唔係歌嚟嘅，完全係啲 節奏，係 beat 即係你上呢個連咩連我連 rhythm 都稱唔上係 beat 嚟啫，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咁嗰個我相信咧，即係好坦白講啦，如果喺外國其實就大家都食藥㗎啦， 食藥㗎啦， 食藥，因為你食咗藥之後咧，我相信嗰個感覺有 你根本頂唔順喺現場，你唔做呢樣嘢反應啊，你就根本頂唔順，因為你。根本你咁枕順聽啊，令你唔舒服噶嘛。咁啲人係因為投入咗嗰種 beat 嘅裏邊噶啦嘛。所以嗰種音樂咧，嗰種 beat 咧，就完全另一種文化，另一種 文化， 另一種跳舞文化啦。 咁嗰啲留翻就即係嗰啲熟悉呢啲派對文化朋友真係講啦。我哋真係只不過就係、是，咦？間唔中客串一次咁樣就喺度， 即係盡嚟玩嘅，盡嚟即係歡樂下咁樣。但我估計好成功嗰晚啊， 係成功嘅， 成功啊！啲人真係開心啊， 開心，開心，開心嚇。OK， 咁開心嘅原因唔係因為我嘅，係因為嗰個 氣氛 負責嘅朋友 DJ Thomas 佢本身個，因為佢玩咗成幾十年嘅啦，佢又做即係音樂嘅咁。 喂，咁而家佢有冇定期嘅場地咁做呢樣嘢咧？ 有巴士條咯， 巴士條 做咯嚇嚇，但係個地方唔夠大咩？ 唔夠大 嘛，即係呢個始終係香港一個死症嚟嘅。即係我哋講緊咩叫夠大咧？即係閒閒地十萬人， 唔係另一樣嘢咧。啲人著得點樣啦？好唔好？ 唔好講好唔好。我事前咧，我哋都講過，我就話咧，當年我哋點著法咧？當年咧，我哋第一樣嘢一定要有頭髮啦，頭髮一定要夠長啦。咁最好戴個金絲眼鏡啦。如果你要戴眼鏡嘅話。咁咧就個鞋方面係點樣咧？鞋方面咧就係、是我著過嘅嚇，兩寸半高踭鞋，你著過未啊？ 我冇著過 啦。你冇著過啊？ 冇著過。 你年紀大過我喎，點解你冇著過啊？因為 冇著過。 你都冇著過嘛？三十寸褲腳嚇 而家當然唔會咁樣做啦。 而家 當然唔會。 我知，即係頭先阿滿叔講嘅就係做得靚唔靚 ，OK 嘅 ，OK 嘅。但係即係我一定要提翻當年我哋去做呢樣嘢嘅時候，要有啲咩配套咧？就係嗰件恤衫咧係窄到咧透唔到氣。 而家當然到嗰著波鞋落去啦。 係係啊係啊。咁女士們都好悉心嘅，悉心打扮嘅。 咁好啊，咁好。 好啦，我呢節喺度完啦，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